2020年10月将他拘捕，并继续调查案件，不排除采取进一步的拘捕行动。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今朝早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而大埔和大屿山更加超过7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地区密云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下星期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6%。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3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之后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套活跃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雷雨。24小时内各区的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三亚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到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5级，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19公里有雨；澳门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度600米有雷暴；再系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7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881点，升350点，总成交金额1031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22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42点，跌9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4.4升17蚊，恒生中国企业77.46升1.54，美团206.6升7.6，阿里巴巴107.3升8.5，京东集团249.4升10.6，快手87.25升2.25，药明生物69.5升4.85，南方恒生科技4.68系升1.5。盈富基金22.16升3.6，港交所359蚊升6.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7，英镑9.589，英镑系9.859，瑞士法郎8.049，澳元5.65，加元6.255，新西兰元5.07，欧元8.384。每百日元对港元5.8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11。日经平均指数报28178点，升234点。港金报1729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7.06美元，卖出1847.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突发事故先啦，咁由于有山泥倾泻啦，北潭路近住北潭坳一段啦，来回方向需要全线封闭嘅，就系北潭路近住北潭坳一段来回方向需要全线封闭。喺九龙区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芜湖街。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啦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芜湖街。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正常，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大坑道来回方向近着玛利曼小学一带就比较挤塞。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返荃湾方向，近着观景台一段车多。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着九龙城回旋处就车多，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果栏。咁提提大家啦，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噶。咁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想止渴饮杯清水或者清茶，解渴过含糖饮品之余， 仲健康啲。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将军澳安宁花园二座、元朗鸿福村红日楼、沙田石门村碎石楼、粉岭明都龙腾阁、半山区地利根德里十二号、御皇居、蓝田康华苑宏康阁、蓝田汇景花园六座、荃湾石围角村石谷楼、天水围嘉湖山庄翠湖居五座、鸭脷洲村利福楼高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八三零，迪丽热巴，任嘉伦领衔主演，预交记。 李雨玲将寒霜植入体内嘅纪云和一心求死，但凌清发现佢体内有九尾狐嘅灵丹，仲兼备地仙同埋天仙双脉灵力，而且成功化解咗寒霜，但纪云和只系冷笑一声。 国剧八三零，预交记，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Alex 李志刚 ，TV 洪其俊， 仲有我嘅好拍档 Mimi 罗敏庄， 美电香港。 红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日咧晏昼嘅三点，出边咧就系落到冚冚声噶啦。 落九 A 啊，真系哇！ 九 A 九 B 都 落晒。我揸车翻嚟嗰个水泼啊，哇，好似你咁啊，发发声啊！ 啊，你又知我发发声嘅，系因为我有阵时咧讲嘢系会咧漏风咧系发发声噶。 哇，今日嗰场雨真系冚冚冚啊！你之前起身嗰下咧，以为咦，我系咪而家夜晚嚟嘅？点解咁黑嘅个天？ 好黑啊，同埋落得好紧要咯。 系啊，同埋佢系会有阵时大啊。有時細，但係唔停咯。 系系系， 唔停噶。咁呢一啲嘅落雨嘅时间，最好系瞓觉。 瞓觉，所以我醒唔到啊！今日 都系，同埋咧，有时落雨咧会循序渐进噶嘛。你会见到啊，佢差唔多大雨啦。而家系唔系噶？系突然之间咧， 嘣 一下就好狂风暴雨咁样噶。 啊，不过对我哋好多驾车人士嚟讲咧，其实落雨咧真系会即系地路面啊湿滑啲嘅吓，同埋咧你真系咁啱线咧，我条胎啊，好似阿小强咁样咧。光头嘅 所以啲特别小心啊，真系 特别小心， 尤其是刹车嗰一下。 系啊，阿Yu都系咁讲，阿Yu话：，喂，而家咁大雨啊，佢话即系而家喺电台嗰度咧，做下嘢先，然后先走啊。 哦，因为我头先刹车咧，即系一踩落去嗰一下咧，其实都有少少跣跣地。 有噶，有噶， 所以唔可以咁大力踩落去个。 轻轻要所有嘢小心咁，希望无论系即系驾驶者又好，或者行人都好啦，落雨嘅时间都要分外小心。 千祈唔好心急啊，同埋行人咧，即系如果你就算入一啲。商场咧，嗰啲路面咧，其实都好跣嘅，好危险嘅，即系要慢慢嚟，唔好急。 唔好急， 唔好急。 不過而家入商場咧，就會有一啲嘅膠袋咧，俾你去笠住把遮啦。咁其實係幾好嘅，即係唔會令到成個商場都濕曬。 但係 你用嗰架機嗰陣時有冇困難嘅咧？有時 都有少少㗎。 即係嗰個袋係咪要篤穿佢或者點樣？ 總之要插入去啦。但係你有陣時唔知道咧，你插咗細嗰個咧，咁樣得一半啊， 係啊，好尷尬， 好尷尬啊，又唔知道。但係我覺得最尷尬都係咧，你用咗嗰個即係笠雨遮嘅袋咧，然後你掉咗佢咧，你見到嗰個垃圾桶咧，全部都係嗰啲咁嘅袋，即係其實好唔環保啊！ 你都有呢個好 guilty 嘅心 ，guilty 啊！ 但係你又另外你唔笠嗰個袋咧，你又搞到啲阿姐咧要抹嚟抹去。 唔係因為有時咧，我乜吉穿咗嗰個袋咧，因為唔其實唔好吉穿嘅，因為你吉穿咗嗰啲水咧就漏埋出嚟， 漏嘢咯。 但係我有時咧，即係你用嗰個機其實太大力，就會篤穿 咗。都話你係男人嚟㗎啦，你咁鬼大力。 唔係，我中意嗰陣時嗰個吉穿防絲啊。 所以我咧， 仲有吉穿光子喎。 我唔用嗰袋噶，我自己带袋嘅，因为我自己有个咧嗰啲雨遮袋啊。 咁好啊！ 我嗰阵时买咧就系里边咧有个布喺度嘅，包住咗佢，咁即系你一路吸，即系索咗水啦，咁你就可以成个把遮就摆翻落袋咯，就好似安全啲咯。 啊，有啲遮系连埋嗰个即系套胶套咁。 系啊，但系而家好似冇咗嗰款嘅，而家 少 咗啊。 系，同埋我买新嗰啲遮咧个胶套咧，我一定系唔见嘅，好叻噶，我冇一次留翻喺度噶，全部都系咧分开嘅撕手。 因为你惯咗啊。 惯咗唔知劈咗去边啊？ 系，咁但系而家啲环保啲嘅，佢有部机制咧，就好似你行过去咁。就佢就旁邊有啲索水布咧，就幫你吸走啲水， 哦、 就好似環保啲、 这个。 我哋廣告門口都有一個㗎， 呢 個好少少，即係起碼咧唔使嘥住個膠袋嘛。 係啊，咁所以而家咧，大家入商場嘅時候咧，都要注意一樣嘢，即係大家都要有個疫苗通行證啦，即係要記得篤咗個安心出行咧，先至好入去。咁亦都咧，即係要大家嚇、記住啊，每日出街嘅時候咧都安全啲，我哋做個快速測試，咁就可以安心啲啊嘛，大家都 呢個係好事嚟嘅。而家我有陣時去第二啲公司嗰度做嘢咧，佢都會要求你有一個快速嘅測試。咁我哋即係你知我哋電台咧好好啊，即係咧佢哋每日都希望我係測試，咁於是我就一雞兩尾啦。我一日測試咗之後咧，我又 send 俾電台嘅同事，又 send 俾佢做嘢嘅同事 咁 樣。咁 又啱喎，有時咧保護自己都要保護別人喎。即係好似咧，我去睇醫生嘅時候都會有嘅喎，即係或者做美容嘅時候咧，咁佢都會要求你，不如你做咗先啦，因為你要除口罩啊嘛。 係啊，同埋而家就最好啦，即係你用個雙頭筆咁啊寫咗個日子，寫埋個名，咁就唔會混亂啦。 係、啊，因為即係相對嚟講，近排即係多人即係感染嘅個案咧，大家擔心啊，所以做 即有少少反彈 feel 啊，有少少反彈，所以大家咧都會即係自己安心啲咧，做個快速測試咧。咁亦都咧發現到咧，即係可能最近咧申報平台上邊咧，可能咧呈現一啲可能係叫做假陽性啊，或者可能有啲朋友咧疑似咧就虛報啦，嗰、那個即係假一個，我冇確診。 其實呢啲咩心態嚟嘅咧？ 唔知道可能佢博打小針，或者可能博一博個假期， 係啦，或者情報咗啲舊嘅數據，一虛假資料啦。 好古怪呢個情報呢個假嘅，係 啊，所以咧即係呢一個咧係屬於一個刑事罪行嚟嘅，大家真係要留意啦。咁因為一經定罪咧就可以被罰款咧10,000啦，同埋監禁6個月嘅。咁同埋咧都講到啦，琴日即係特首都出嚟講啦。啊，而家咧即係如果你喺申報平台上邊，即係話自己係做咗快速測試係陽性嘅朋友嘅話咧，都會有人員咧即係翻去直情去你個地方度咧。帮你做一个核酸检测添嘅， 哦， 系啊， 即系话其实你自己快测咗之后咧，你话系阳性嘛，一定会有人嚟咧，就系做一个咧，即系核酸嘅检测，即系做一定要复检，系啦，因为咧以前就 系 抽样噶嘛，而家复检咧，即系起码嗰个数字啊谨慎啲，同埋咧系杜绝所有咧系假嘅朋友啦，即系有啲假嘅申报啦。 但系另一样嘢咧，我相信有啲朋友们咧就担心啲嘅，即系尤其是我身边咧有啲家长啊，咁啲仔女咧喺外國讀緊書咧，咁佢哋呢排咧就可能開始有啲放假咧，就會回流翻嚟香港，即係放暑假啊嘛。咁佢哋呢排咧就好煩惱，就哎呀啲機位啊，或者回港嘅方法咧，即係都好多嘢繁複啊， 好緊張。 咁我琴日直情有個朋友咧喺度，我又唔見咗10,000啊咁講，因為可能佢哋報嗰陣時咧，即係可能你買個機位翻嚟嘅時候咧，就可能 miss 咗個機，突然之間就停咗，咁你又要買第二架，買第二架之後咧，你又要再重新你之前報咗嗰啲叫做旅遊保險咧，又唔包過啦，跟住翻嚟香港。那個酒店咧又要再重新 book 過啦，咁你話咧呢排啲錢好似倒水咁啊！咁但係其實咧，亦都政府都啱啱講到咧，即係現行嘅呢個入境限制啊，同埋社交距離措施咧，都維持去到6月29日嘅，咁唔會即時收緊，同埋即係或者係進一步放寬，未會住啦咁講。 嗯，收唔收緊就唔知，因為你而家反彈緊咧，其實大家都人人自危。你話起碼即係本來200多單交住噶嘛，而家變咗400多單啊咁樣咧，所以大家都要小心啲啦。同埋好似講到口水乾咁樣，講到大家要 即係保持呢個社交距離啊，即係要檢測啊咁樣。但係冇辦法啦，你講到口水乾都要再講一次嘅，就係、是、我哋希望每一個人咧都要咧，即係俾啲心機係啦，認認真真去檢測，同埋咧就盡量咧，即係冇咩嘅話咧，就減少啲嘅社交應酬啦。 係啊，咁亦都遵守翻我哋咁多個嘅防疫措施啦，戴翻好個口罩，安全啲咁啊啱啦。 好似我哋咁做好自己本分， 做好本分， 嗯， 做好 Made in Hong Kong。 做得开心啲， 罗敏章 听得开心啲， 好嘢，超 B Alex 最劲 ，Yeah！ I had a bad week, spent the evening pretending it wasn't that deep. You could see in my eyes that it was taking over. I guess I was just blind and caught up in the moment. You know you take all of my stress right down, help me get it off my chest and out into the ether with the rest of this mess that just keeps us depressed. We forget that we're here right now, 'cause we're living life at a different pace, stuck in a constant race. Keep the pressure on, your bounds it breaks. Something's got to change. We should just be canceling all our plans and not give a tip for missing out on what the people think is right. Seeing through a picture behind a screen and forget to be, lose the conversation for the message that you'll never read. I think maybe you and me, oh, we should head out to the place where the music plays, and then we'll go all night, two-stepping with a woman I love. Trouble's gonna nothing when I'm in your eyes. Electrified, we'll keep turning up and go all night. We had dips and falls in our time, but we know what it feels to be low then up, alone then love. And all we need is us to go all night, night, to step in. Coming up when we walk out, we lost the track of time. Everything that I've been dealing with ain't even crossed my mind. I don't see nobody in here but us, for real, for you I'm blind. We go anywhere, it don't take much for us to get your vibe. Come here, I need to tell you something, let me whisper in your ear. Do whatever to get you there, I put you on the list. Yeah. Private island for a month straight, they'll think you disappear. Man, I'm trying to look good on you, I'm copping you that years. I think I'm about ready to make love in this club. Only thing I need is my drink and my... I done got on 10 and forgot where I was. Some parts I don't like, but this part I love. Only me and my guys, I've been having me a good time, you can see it all in my eyes. Two-stepping with shorty, got a rock inside the side. You should let me know when you get ready to ride, 'cause we'll go all night, two-stepping with a woman I love. All my troubles standing nothing when I'm in your eyes. Electrified, we'll keep turning up and go all night. We have dips and falls in our time, but we know what it feels to be low then up, alone then love. And all we need is us to go. Ed Sheeran 嘅 Two Step，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欣赏你被莫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嗱，今日揀嚟呢一首歌咧，就系属于我偶像啊，欣妮姐姐嘅《雨中交响曲》。 正啊，都系我嘅偶像、啊， 都系你嘅偶像，系啊。呢只歌就系改编自日本歌噶，作曲咧呢、這个名好正噶。参真你， 唔系即系参 参真你啊，系啊，参真你。咁啊，填词啊，当然系鬼才啦，林振强先生。咁啊，编曲咧就系鲍比达。我讲呢只歌咧，正在咧就系、是。佢好松啊， 同埋都有畫面性嘅。 係啊，即係佢將落雨咧搞到變咗一件開心事啊。 因為以前細個嘅時候咧，媽媽咧就係唔俾你咧喺落雨出街噶嘛。咁但係啲外國嘅小朋友咧就好中意，即係喂外面落雨，你走出去咧跳下啲水氹啊， 玩水啊， 玩下啲水啊，著件雨褸喺出面走啊，或者唔著嘅喎，即係嗰啲。 我哋就會著黃色嗰啲雨褸咯。 我哋阿媽就會叫我哋咁做啦，但係外國啲小朋友咧即係唔怕感冒咁嘅好似。 係啊，同埋以前我哋細個。 咧落大雨咧係會加埋水浸噶嘛，因為嗰啲佢係去水渠咧係唔知點解永遠都塞啊！ 哦，你咁講係，我記得以前咧旺角太子嗰邊咧係永遠一落大雨咧一定浸嘅，成條彌敦道咧浸曬噶嘛，而家已經冇曬事啦，嗰、那個通翻曬啦，即刻整好咗。 荃灣都係，我長大嗰度，因為荃灣咧佢咩話？ 咩 低洼、哦？ 我仲有另一个地方，中上环海美街嗰度咧，咪每次都话落大雨嘅时候咧，哎呀阴公咯，我啲海美浸晒啦咁噶嘛，而家少咗好多啦。 嗱，但系水浸嘅时候，大家会幻想想出去行下嘅， 会 即真系即赤住个脚，我想嘅其实，成日都想，但系唔敢。 我曾经谂过咧，叫我哥咧可唔可以攞个橡皮艇出嚟咧，吹胀佢咧，然后喺、那个喺水浸嗰度咧，但系好似嗱人哋喺度受紧苦，你 系 走喺度玩，好似唔好啱。 落雨嘅时候咧，你哋唔觉得你哋系咪会着拖鞋出街啲人一湿淋淋？ 我而家都系啦，你睇下，我唔着，哇！你仲着袜噶？ 我唔可以着拖鞋，我觉得好污糟啊！ 佢呢一生人都唔着拖鞋出街嘅。 咁但系会整湿对脚噶嘛？ 我宁愿湿，我都唔想嗰啲好似、啊、 即系你握住自己， 系啦系啦， 握住自己。 咁你会唔会着凉鞋啊？ 其实都唔会，我着袜咯，凉鞋都会着。 吓、啊，咁就系落雨你着对袜咧湿硬。 我宁愿着水鞋咯。即系我会着嗰啲， 你水鞋入边着唔着物啊？ 着就着咯。 所以咧，佢享受唔到呢一只歌里面嘅内容嘅。 系 啊，享受唔到嗰一种咧，好 free 啊，好自在嗰个感觉。 我除咗沙滩， 好紧啊，佢嘅人生 好紧啊， 着唔着鞋之外， 净系沙滩啊？ 诶、泳池都可以嘅。 我觉得你嘅人生好似有啲闷，唔系太拘谨啊，你一定要放松呢一样嘢。有阵时赤脚咧，周围走得好开心。我哋以前咧去嗰、那个海洋公园嗰个水上乐园咧，以前啊嘛。佢咧就係唔俾你做拖鞋嘅，咁你就要赤腳周圍走咧，跟住覺得自己好似好曳咁樣嘅。 就算個地下好辣啊，都好開心， 都好開心啦，係 啊。 可能我想一齊扎開腳，扎住只腳，佢安全啲嘅感覺上係。 一啲都唔好笑。嗱、okay ，留意呢一隻歌個編曲，因為咧佢咪即係開頭嘅時候有一幕嘟嘟嘟嘟咁樣嘅，但係嘟嘟嘟之前咧係有一啲 聲效嘅， 聲效嘅聽下住咯，聽到啊？ 哇！落雨啊， 喺出邊都係咁樣啊！ 系啊！ 哇，仲打埋雷添啊！ 小心啊，做错嘢嗰啲人。罗敏章 咩啊？李志刚 嚟啦嘛？ 喂， 掟咗个桶啊！ 系啊，唔系汽水罐嚟噶，嚟啦！ 欣妮姐姐雨中交响曲。 优民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是这刻，华丽叱咤与轰动，长座上火箭或空愿化躁动，无束缚，即使谈资黑洞，力竭中，明知要遇上伤痛，越是去挑战，越是。 Dash 话佢嘅 demo 咧，原本系唱得比较大声嘅，偏 rock 啲嘅，但系新编曲之下，监制咧就引导佢想象自己好似一个外星人咁样喺太空舱嗰度瞓醒，用一种轻啲、迷幻啲嘅演绎去唱呢一首歌。作曲 Dash 填词郑敏，编曲 Tony Law、Agent Chen、Dash 监制 Agent Chen。上榜三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七位 ，Des 余中尧绿洲。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大家好，我是张永康。身为一个演员，当然百分百投入每一个角色啦。放工之后，我就会尽心尽力照顾家庭，帮手凑小朋友，打理家头细务。因为平时老婆都好辛苦，要帮佢分担下，锡下佢。不过几忙都好，我都会听实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嘅《Made in Hong Kong》。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1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话早上10点半左右收到长洲有水龙卷报告。教育局宣布下午校停课，小一入学统一派位学生注册日期将由今日同埋听日顺延至到听日同埋星期五。民政事务总署紧急事故协调中心现已运作，署方会为有需要临时住宿人士开放临时庇护中心，详情可以致电2835-1473查询。后任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入禀高等法院，就他三度武案选举程序、行政长官选举规例在选管会指明的时间入面提交选举广告的支持同意书副本，申请豁免罚款或者监禁等刑罚和重费。入禀状答辩人是律政司司长，提到李家超在今年4月三度无以选管会指明的方式提交选举广告的支持同意书副本，要求法庭豁免他的刑罚。根据规例，任何人没有遵守规例适用于选举广告的规定即属犯罪，可以处罚款5000元和监禁6个月。海关落案起诉一名23岁男子涉嫌洗黑钱，下个星期四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案发在2019年9月至12月，被捕男子涉嫌利用本港银行开设的个人户口，为他人收取约67万元怀疑网上售卖冒牌物品所得的款项。有关款项扣除报酬之后，涉案男子将剩低的款项转账至到第三方户口。海关有组织罪案调查科在2020年10月将他拘捕，并继续调查案件，不排除采取进一步拘捕行动。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表示，截至今年初，估计约有9500多部车龄达到6年或以上的粤港两地跨境私家车，自2019年初由香港出境前往内地之后仍未返港。有关车辆的香港车辆牌照已经过期。陈凡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质询时说，运输署已经为这些滞留在内地的跨境车辆提供多方面的协助，其中在去年1月至到今年4月期间已经批准约840宗涉及粤港两地跨境车辆延期取消车辆登记的合资格申请。运输署早前亦都推出临时措施，容许合资格车主申请在指定驾车回港当日 让相关的车辆豁免在车辆牌证，让相关的车辆豁免于车辆牌证要求，以便能够经港珠澳大桥口岸回港，并在香港指定道路行驶和安排验车以及办理续领车牌手续，措施延长至本年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密云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仍有几阵骤雨。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周三点。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7%。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1,877点，升345点，总成交113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228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11,868点，跌67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85.2，升17.6；美团206元，升7元；阿里巴巴107.1，升8.3。恒生中国企业77.34，升1.42；京东集团250.2元，升11.4；快手86.2，升2；药明生物68.25，升3.6；恒生南方恒生科技4.68，系升1.34；盈富基金22.14，升3.4；比亚迪股份298.6，升4.8。美元對其他貨幣現價：港元7.847，日元133.16，瑞士法郎0.975，加元1.255，人民幣6.675，英磅對美元1.257，歐元對美元1.069，澳元對美元0.72，新西蘭元對美元0.646。日經平均指數報28,211点，升267点。港金報17,290元，比上嘅收市升4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47.93美元，賣出1,848.44美元。經濟行情報告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亚皆老街噶。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喺亚皆老街。咁另外咧，受山泥倾泻影响，西贡嘅北潭路近住北潭坳一段啦，来回方向需要全线封闭噶。就是西贡的北潭路近日北潭坳一段来回方向需要全线封闭。另外在九龙区较早前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日理工大学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现在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日理工大学一段都是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管道出口，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呢就是受较早前理工大学的交通意外影响，所以比较挤塞，虽然意外清理好了，现在还是比较车多的，就是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另外九龙入口呢，现在公主道过海呢还是正常。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一段车多，蒲岗村道上行方向近住凤德村一段就比较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排到去果栏。咁而家红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咯，揸车朋友要小心驾驶。最后提你啦，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斌臣，知唔知咩音乐类型嘅地位是最高的呢？ 波城，我梗系知啦，系 disco， 因为的士高啊嘛。 disco 嘅全名咧叫 discotheque。 其实佢一个法文嚟嘅。 哦、oh, ，OK。 意思咧就系、是、record library 啦 ，disco 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一样嘢。咁、disco 之后就会出现好多一啲大家成日听 house techno 啊 trance。 就系你嘅领域啦，系嘛？ 系呢个系嗰个根源嚟嘅。 骚动音乐，逢星期一下昼六点嘅环节，音乐桑拿， 同你听下唔同嘅音乐桑拿。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夜场，廖凡、陈飞宇领衔主演悬疑冒险剧《淘金》。喺深山嘅淘金区，老板武建超嘅沙金被偷，又遭遇河套被吞并嘅危机。背后操控嘅系绰号猫头鹰嘅神秘金贩，而区内嘅淘金客孤注一掷，转向荒废嘅老金场最后一搏。究竟神秘金贩猫头鹰背后有咩阴谋呢？国剧夜场《淘金》，六月十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港台电视31。 CIBS 开麦真系好正噶！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申请期已经过咗啦，想申请要等下期啦。 仲有噶 ，CIBS 人人广播有奖游戏， 听节目、 玩游戏、 网上 shopping 豪俾你。 听住每晚 CIBS 社区参与广播节目， 之后登入网站用创意答问题， 每日送出200蚊电子购物券，名额三个。 想了解更多，即上 CIBS.RTHK.HK。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老婆，咩事啊？ 翻咗成日工，翻嚟仲要做家务，好攰啊！ 用雇员再培训局嘅 ELB 家居服务流动应用程式，搵专人帮手啦！ 哇，有齐清洁、煮食、陪月、照顾长者同小朋友服务， 一个 app 就搵到接受过 ELB 专业培训嘅助理， 仲免行政费添！即打182182或浏览 elb.org 了解多啲啦。 Made in Hong Kong 是一个多元化的电台节目， 有欢笑位， 有感动位， 有共鸣位。 咁我冇车位啊，冇车位我唔翻啊。 我哋唔系讲紧呢啲位，最紧要有咁多位嘅听众收听我哋嘅节目，咁我哋喺你心目中咪占一席位咯。 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李志刚、 超 B、 罗文庄、 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记得听啦。 今日有车位啊！ 今日有车位系嘛？今日咁大雨都有车位，好事嚟嘅。今日你两个斗哥系斗可爱 cute 哥， 好嘢啊！ 但系先天性我已经可能会输咯， 因为你唔够 cute 啊！ 我唔够 cute 啦，你又可爱啲啦，你又靓女啦，同埋啲听众咧都未听，已经第一有人投你啦。 好啦，第一招阿李志刚用咗啦，以退为进。 但系唔系《 孙子兵法》第一招， 睇穿咗你啊！我 你嘅票数多啲回家。 哎呀，其实讲真啦，我都冇即系赢输好淡啊，睇得。 第二招扮张敬谦，扮谦， 扮谦系啦， 唔紧要啦。今日 Q 唔 Q 都最紧要系大家开心啫。 但系咧，即系听众提供咗好多选择咧，我觉得好正啊！即系喺我搵歌嘅时候咧，我自己都觉得好 Q 同埋开心。 系啊，喺你搵喺搵嘅，开心。咁我唔理咁多啦，我先啊，我费事你咁样欣欣阻住我 flow 啊，我。呢一隻 阻你个 flow， 我不嬲都跟你噶。 阻我 flow 嘅，然阻头阻势啊！佢而家系飞女，佢未做飞女之前系好 Q 嘅。 边个系飞女啊？而家做飞女呢样嘢咁样个 term 咁核突嘅。 咩叫飞女啊？老泥妹咁啊嘛。 唔同嘅有型嗰啲先飞女嘅，范晓萱啊。 哦。 只喝可乐的猫。 大家都以为我是一只爱干净的猫，嘴角常常带着微笑，非常容易就能讨好。抓老鼠的事情留给别人去烦恼，哭不得都是我最感冒。大家都以为我是一只有点懒得再东奔西跑，就算天塌下来我也不想去烦恼。安安心心的睡我的好觉，不只是酷酷的猫，不只是坏坏的猫，还 是一只只喝可乐的猫，只喝可乐的猫有点骄傲，我的想法不在意别人知不知道，只喝可乐的猫有点糟糕，我最喜欢让可乐的猫讨厌无聊，更害怕有人在我耳边唠唠叨叨，只喝可乐的猫有点傻，当我听到依然就忍不住要手舞足蹈。 只歌都要歌藝噶，俾你聽嗰啲。 係啊，因為咧佢有一度咧係唱唱會變咗只貓噶， 係咪啊？ 貓。首先你见我问咧，啲猫会唔会饮可乐？我屋企啲猫会饮一年多，唔知点解。 我冇俾佢试过，我饮水啊， 咩都俾佢试下嘛。 唔系咪自己嚟？佢当奶咁样饮嘅啫，讲真。 系啊，乳酸。 同埋你屋企嗰啲猫咧，系同你老公一样噶。 点啊？ 有人嚟嗰阵时候匿埋晒， 系啊， 啲人走晒嘅时候佢先出嚟。 嘢都唔知嘅。 点会唔知道？即系咁熟悉你屋企。 好，你拣国语歌，我拣日本歌。 吓 ，Japan 简直系啊大家姐嘅前身啊！因为咧佢一扮女人好 cute 噶。 但 系边个啊？ 佢扮女，即系日本歌啊！ 日本人， 日本人扮女人， 系 SMAP 嘅成员，香取神吾，仙歌妈妈。 仙歌妈妈，みんな興味、元気に挨拶したよね。やんちゃ坊主、やんちゃガール。よりも早起き朝ごはんちゃんと食べたみんなで食べるとおいしいジンのママは 香取神唔请试过扮女人嘅，再扮香取妈妈嘛，系咪啊？ 神妈妈 ，sorry 差唔多啦。喂，只歌讲咩噶？ 阿霞咯，叫大家早晨咯。因为佢嗰阵时嗰个角色咧，就系去到嗰啲人嘅屋企嗰度咧，即系入去帮人执屋啊，或者隔人煮饭咁啊嘛。其实大家姐都可以试下嘅。 吓，我自己屋企都唔执屋，好得意，好可爱， 好可爱咧。 但系始终都系日本啊。 做咩啊？唔中意， 我想一啲 Q 跌到低嗰啲日元有冇换啊？ 5.9嘛，你话系啊？冇啊！我想啲 Q 嘢，不如我哋搭飞机啊？ 点解啊？ 去蒙古。 而家我哋上去都要隔离噶。 哇！呀呀呀！吉祥三宝， 即系 咩话？ 好 Q 啊！ 好 Q 你，妈妈妈妈。 我话啲歌唔知讲咩，你解释一次你歌讲咩？ 佢话小朋友咧就唔准讲大话。 呢句咧？ 咁又讲做唔做 you 咩？系嘛？乖仔啊！我有晒和音喎、 哎。哎呀！ 我忍我。有啲似韩文喎、啊，阿重啊， 系、 啊，重啊呀！ 哇，过 到啊！哇，好有大幕啊！即系咧，佢。即是那些草原的感觉啊，吉祥三宝。 有牛奶饮啊。 是啊，有那些用羊奶整的酒啊。 是啊。 是啊。吉祥三宝我就少播了，但是呢我成日都吃煎羊三宝的。 刚才超妙话呢，即是你又播国语歌啦，又播日文歌啦，这只还不知道是讲的什么话呢，他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其实讲真 的。那搞回啲香港的代表啦。佢就一定 Q 啦，净系个舞步已经杀晒啦， 炒饭舞步嘛， 系啊， 仲有我嗰阵时候有个疑问嘅，点解佢哋着嗰啲冷衫咧，系要将个手袖掹到咧，嗰啲手指夹住个袖嘅咧， 咁呢个设计咁长噶啲冷衫。 而家都系咁型嘅、哦。 但我成日觉得咁样，你唔觉得即系攞唔到嘢？ 你先，你有着冷衫嘅咩？ 我冇 啊。咁咪系咯， 我好怕。 佢唔着衫， 好怕热嘅系。 在掩饰一刻会来到梦内，其实逐渐寂寞还未有替代，仍是爱你，期望你会有不说自来。谁人能明白我？我将空虚掩盖，让悲伤忧郁痴情沉默到现在。明白现实是现实，明白总有意外。谁料我已永不懂再。你决心不再负我吗？心笑在勾起，可否旧情复猜？难道你觉得不算什么？知否我今天再次悄悄独自看海？撒哟那那哦， 撒哟那那哦， 如梦梦春春的爱 在现代，我最现代。 我未放开。但我却继续爱你， 但你总不再理睬。Sayonara oh, Sayonara oh。 而为何心中总有情意在？你在我心头像永远没变改，是我的我的宝贝亲爱。 拣得几好，罗敏作唔错。 唔系啊，即系一去到演唱会咧，唱到啲歌咧，大家都变得可爱噶。 系啊 ，Q 晒，同埋阿 Leon 个舞步真系好 Q 嘅，系啊。 我中意啊，一齐唱啦！ 尤其是阿 Leon 递咪俾你嘅时候，你一定要唱，知唔知啊？ 系，系咪唱 I Love You 啊？ 其实仍然怀念你温馨的爱，在惋惜一刻会来到梦内。其实逐渐寂寞还未有替代。爱你，期望你会有不说自来。谁人能明白我？我将空虚掩盖，让悲伤忧郁痴情沉默到现在。明白现实是现实，明白总有意外。谁料我已永不懂再爱。你决心不再负我吗？心笑再勾起，可否旧情复猜？难道你觉得不算什么？知否我今天再次悄悄独自看海？撒哟那拉哦，撒哟那拉哦，如茫茫匆匆的爱在现代，我没法隐瞒，我未放开，但我却继续爱你，但你总不再理睬。在我心头像永远没变改，是我的我的宝贝亲爱。Sayonara oh, Sayonara oh， 而为何心中总有情意在？你在我心头像永远没变改，是我的我的。 非常之好，我的亲爱， 你点接啊？ 你以为我接唔到啊？我就系唔接，因为得翻分零钟。 哇哇，好神奇哦！头先佢唔系咁讲噶。 点讲啊？ 嗰下即刻话咧，你估我接唔到啊？我就而家搵首歌嚟接你。 我唔系接唔到啊，而系咧，即系我啲歌全部都系精挑细选，咁播唔晒做乜啫？ 咁又系， 系咪播唔晒？ 你系追求完美噶嘛？ 完美主义者，我唔可以播唔晒啲歌。我身为一个咧，即系传统嘅 DJ 咧，系要播晒啲歌嘅。 你系音乐字典啊，你 音乐字典， 仲要夹得好靓添。 啱啊，系啊，所以咧，我哋而家暂时喺度停一停 ，time out。听完新闻之后咧，继续同阿罗文庄斗歌，好冇？ 好。 疫情下，我哋用多咗资源。有企業就研發咗發泡膠回收技術， 因為發泡膠係好輕，種類亦都繁多，要用一個創新嘅科技先至可以去解決。 即棄塑膠餐具廢物大量增加，有企業努力研發可降解嘅替代品。 環保餐具嘅增長同埋供應係唔能夠滿足到個需求，但係長遠嚟講， 我覺得環保餐具是可以的。 企劃未來，亦知蜕變。星期三晚七點半，港台電視31。 Hello everybody， 我是 Lisa 啦，我在香港虽然有好多朋友啦，但是有次都会被你弄乌里啦。每个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被你好彩啦，我哋每日都可以订到 Made in Hong Kong 啦，李志强、超 B、罗敏仲啦、阿土啦 ，Made in Hong Kong 啦，沙拉马火。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多谢姜丽文 医生同私家医生。要求医生呈报怀疑个案，当局亦都同医管局进一步沟通个案呈报事宜，并建立网上呈报喉痘病例的机制。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今朝早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而大埔和大屿山更加是超过7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地区密云一带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一带骤雨和狂风雷暴，下星期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6%。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三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933点，升402点，总成交金额1,244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38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26点，跌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8.2升20.6，阿里巴巴108.2升9.4，美团206.2升7.2，恒生中国企业77.62升1.7。京东集团251.2升12.6，快手86.8升1.8，药明生物68.8升4.15，南方恒生科技4.70领先8，系升1.6，盈富基金22.2升4，比亚迪股份301.6升7.8。外汇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7，英镑9.871，瑞士法郎8.057，澳元5.652，加元6.258，新西兰元5.07，欧元8.39。汇百日元对港元5.897，汇百港元对人民币85.025。日经平均指数报28,234点，升290点。港金报17,300蚊，升50蚊。伦敦金本安市买入1,849.47美元，卖出1,850.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窝打路道喺沙田方向咧，较早前近希福道嘅意外事故清咗场，封路重开，咁但系一带嘅交通仍然系非常挤塞噶。而家车龙排到公主道近红磡警署，咁就系窝打路道喺沙田方向，较早前近希福道嘅意外虽然清咗场，而家龙尾都去到公主道近红磡警署。而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咧，近住蝴蝶谷嘅意外事故就仲系处理紧，一带车多，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有交通意外，大车多。在西贡的北潭路因为山泥倾泻影响，现在北潭路近住北潭坳的全线仍然都是封闭，在北潭路近住北潭坳来回方向的全线因为山泥倾泻影响，暂时仍然都是封闭。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挤塞，车龙排到纪元。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车龙排到芜湖街。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社嗰段慢车，车龙排到虎山道桥底。在新界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在永德里广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天雨路滑，请你特别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徐小凤。 麻咩啊？ 咁呢只歌咧三个字嘅，咁你骤耳听以为是一个粗口，但其实唔系。 好惊噶，咁我哋唔敢讲噶。 呢一只歌系好 Q 好可爱，叫做小喇嘛。即系讲个好细啊！ 好正音啊你！ 张露姐姐，今次找嚟小凤姐的版本。其实我初初以为咧系一个细嘅喇嘛，即系嗰啲佛教嗰啲咁样咧。但原来阿罗敏庄， 咁应该应该僆仔啊，或者好似辣呢头嘅。 阿 罗 敏 庄 系啦，佢上网 check 嘅时候咧，原来系个意思就系话小小嘅辣呢头。 系啊，佢种花嘅， 种花嘅。 应该系似系咯，佢种花，我采茶，唱啊唱我， 哦，即系男仔咯，总之系。 系咪经典啊？呢只系咪 Q 啊？ 你赢，你赢，你赢，你赢， 未至于我赢，都未到最后。 真系好嘢，真系好嘢。 到你啦。 咁冇办法啦，我都要揾一个咧，即、就、系、是、我自己嘅偶像啦。但系佢当小凤姐都系偶像嘅人。好多听众拣，你一定要播啦。 一定要播。 妹姐用个声线，好 Q 嘅声线去唱。 我是吉转千平 又是你啊 我 任 IQ 清得上十分之高超创造力量同幻想会学乱一跳小云同小吉好重要美梦如炸弹开心的轰炸天空落日也偷笑猪仔来啦无愁无虑似天使天天带着笑浮浮沉沉天空里自在就笑了古怪事情多得很想讲讲不了，人人朝着那方向，心中带着笑，浮浮沉沉天空里，热烈地呼叫，兴奋热情，嘻嘻哈，开心都不得了。 能够谂到用呢一个呵口去唱，真系好经典。 Bobby Bo， 记唔记得？ 小吉啊嘛， 记得啊。 但系嗰阵时真系好睇，有冇睇过阿 K 博士噶？ 小片段咯，真系唔好记得系讲咩。 我哋每日放学翻屋企都睇。 系咪山吹老师啊？ 有。系啦，嗰个咩咩吉咩卷 小 云 系咪？ 小云就有啦。 侧卷 啊，侧卷啊，你啱啊，好嘢啊吓！仲有超人咧，同埋阿蘑菇啊，草菇啊， 草菇， 草菇，草菇，好多啊，好多好睇啊！啊，拣得唔错。 听众拣嘅， 听 众拣 嘅。但我仲劲， 哇！我中意啊呢只 法国嘅小朋友，我谂而家佢已经咧 成人啦， 结咗婚离埋婚添，生咗四个小朋友啊！嚟自法国嘅 Jody Do Do Do B B。 是个虾，波波是波波虾，波波是个虾。 哇！嗰陣時咧 hit 到呢只歌咧，我都識唱呢只歌。 係啊，1992年啊，呢只歌唔單止咧 radio hit 啊 ，disco 都好 hit 啊，又係兒歌啊。嗱 ，ju ju ju b b 咁样系咩意思咧？超 B 就系做小孩真系难啊！即系话啲阿妈咧成日话呢个又唔掂得，嗰啲又唔掂得，咁做乜嘢噶？又要坐好，又要乜乜乜咁样咯。 Oh, it's hard,、yeah. it's hard to be a baby 啊！ 哦，同埋最正喎，原来佢妈咧系嗰啲 DJ 嚟嘅，所以佢就帮佢 mix 咗啲歌。头先你话喺 disco 咁 hit 就可能 因为佢呢一只歌咧系有 remix 版本嘅，咁嗰阵时喺 disco 咧都系播到癫噶， 成只碟都有噶嘛，我记得系嘛？ 成只碟系啊，都劲噶，佢成可以录咗成只碟出嚟， 好劲啊！ 十首歌啊！啊！啾啾啊！啾哔哔！啾啾啊！啾哔哔！哎呀呀！啾哔哔！我都挂住细个我自己啊！ 好耐之前咯， 好耐世纪啊，上世纪啊！好似笑声拍板嗰啲歌啊， 系喎， 笑声救地球 系喎，搵唔搵到佢而家个样咧？ 我都想揾下，原來九二年是五歲咯， 九二年五歲啊， 係啊， 哦咁而家都係仲細過我哋喎， 係啊，咁梗係， 係啊，喂，到你啦，林敏章， 到我啊，你揀英文歌啊，咁我又要揀翻日本歌咯喎， 日本歌， 小朋友，我揀啲少女啊，當時佢哋兩個一齊出嚟嘅時候咧，都好 cute 噶，記唔記得佢哋啊 ？Puppy， 我叫 Pup， 我叫 Fee， 我哋係 Puppy。 实啲回忆都翻晒嚟啊！ 即系好青春啊！ 好青春，因为当年咧 ，Puffy 系带起咗个热潮咧，就系、是、长头发嘅女仔， 爆炸头添， 吓着白色嘅 T 恤、牛仔裤，然后着波鞋咁嗰只嘅。 系啊，啲 MV 仲跳嚟跳去，好 Q 啊！ 我同佢影咗相嘅，不过唔知张相掉去边啫嘛。拣得好叫咩名话嚟讲？ 我的生存之道。 哦，好到我啦，到我嘅生存之道啦。我梗系拣最啱听众听嘅歌啦，系咪？罗敏宗，而家落雨啊！落雨你惊唔惊？ 唔惊。 落雪呢？ 都唔惊，落雪不怕哦。落雪不怕，落雨也不怕。 星仔走天涯。 系 咯，播错咗添。 系啊，比较即系歌艺方面系会即系着重一啲啊。我都系拣翻一啲 Q 啲嘅，有佢啊，我哋啲港台之友啦。 喺条路边嘅嘉敏啊嘛， 系啊，老嘉敏。 活泼天真，不愿变，献出心中温暖。良善趣怪，惹人爱，成朝走到晚，我不倦。面上着扮一点。最有趣，变得啱线，伴奏唱歌，伴奏大笑，没事做最讨厌，忙乱地笑，自然没困倦，望着镜子笑漫天，甜甜地笑，人活力再现，一伴着爱心更似。 罗美宗，嚟啦！ 再见了，不开心，想飞开化做烟。我要看见理想愿望实现， 一齐俾心机小甜甜。 我真系听你话个罗敏宗，你讲咩我都照做。 你记住你好 Q 噶。 啊系啊，我系迪里斯，活泼天真，不愿变，变出心中温暖。 食你丝好核突啊！ 人爱，朝走到晚，我不倦，面上着扮一点点真真。 闷点啊？闷就唱歌。闷 点啊？ 闷就大笑。啊，没事做最讨厌。 茫然地笑，自然没困倦。望着镜子笑漫天。甜甜地笑，人活力再现。一伴着爱心更自然。再见了，不开心，将悲哀化作烟。 我要看见理想。 要点啊？ 俾心机小甜甜， 咁样唱先系纯真噶嘛？ 嗱，好多人以为小甜甜咧系女富豪啦，其实唔系嘅，系卡通片嘅主角。 情意地笑，自然没困倦。 望着镜子笑漫天。 喂，哎耶耶！情意地笑，人活力再现，人人上发心更自然。 识唱一 齐 唱， 一齐啊！喂，再见了，你唔开心啊？ 开心，咁点啊？ 上飞开 化 做烟，喂！我要看见理想愿望实现， 点啊？ 俾心机小甜甜， 唔单止 Q 啊，仲好正面添样啊！俾心机啊，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为了争取票数，釜底抽薪。 一二三，好 多人未知，跟住系跳啊， 跳飞机。潘聪明咁样读下书，只要写字笑嘻嘻，大众一齐跳飞机，一二三到尾。哎呀，年龄揭露啊，年龄揭露， 揭露啊！我系新利哥哥啊，新晒利啊！ 叫个聪明读下书，天天写字笑嘻嘻，大众一齐跳飞机，一唱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说上午十点半左右收到长洲有水龙卷报告。教育局宣布下午校停课，小一入学统一派位学生注册日期将由今日和明日顺延至明日和星期五。民政事务总署紧急事故协调中心已经运作，署方会为有需要临时住宿人士开放临时庇护中心，详情可致电2835-1473查询。卫生署署长公布第二批涵盖23项获特别注册委员会认可医学资格的名单，包括上海复旦大学是首次有内地大学列入名单之中。复旦大学获批的相关医学资格是内外全科医学士的六年制医学课程。第二批名单中亦包括来自澳洲、加拿大、南非、英国和美国等颁授医学资格的团体。第二批认可医学资格名单将在下星期三刊宪，同日生效，并提交立法会进行先订立后审议的程序，连同四月底公布首批的27个名单。委员会至今合共建议承认50项医学资格。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有信心委员会能够在本年内完成订定认可医学资格名单的工作。台湾新增80,195宗新冠病毒本土确诊个案，再多159名患者离世，再创单日新高。另外新增中重症344宗，疫情指挥中心说新增的死亡个案涉及105男、54女，年龄介乎20几岁至90岁以上，其中157人有慢性疾病，71人没有接种疫苗。新增本土个案以台中市占最多，有11,500几宗，其次是新北市的超过11,400宗。俄罗斯国营传媒报道，郭千明在乌克兰南部城市马里乌波尔投降的乌方战俘已经被押送至俄罗斯境内接受调查。塔斯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早前据守马里乌波尔和市内亚速钢铁厂的1,000多人已经被押往俄罗斯，当中可能有投降的外国雇佣兵。执法部门正密切开展相关工作，包括与其他战俘进行对质。路透社报道，假如塔斯社引述的消息属实，可能进一步破坏俄乌本身已经陷入僵局的和谈进程。双方在上个月17号宣布谈判无限期搁置。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周同埋今晚系密云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仍然有几阵骤雨。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5:30。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987点，升456点，成交金额134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59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06点，升7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8.8，升咗21.4；阿里巴巴108.3，升9.5；美团206.4，升7.4；恒生中国企业77.72，系升咗1.82；京东集团251.6，升咗13元；快手87.3，升2.3。药明生物69.6，升4.95；南方恒生科技4.72，升咗1.76；港交所361元，升8.8；盈富基金22.24，升4.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33.17，瑞士法郎0.974，加元1.254。人民幣6.67，英磅對美元1.258，歐元對美元1.07，澳元對美元0.721，新西蘭元對美元0.646。日經平均指數報28,234點，升290點。港金報17,300元，升5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48.91美元，賣出1,849.42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蝴蝶谷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封路重开，一带的交通回复正常。另外跟进返封路啦，在西贡的北潭路因为山泥倾泻影响，北潭路近住北潭坳的来回方向全线仍然是封闭，九巴路线94号是需要改道行驶。就是受到山泥倾泻影响，北潭路近住北潭坳的来回方向全线仍然都是封闭。而在土瓜湾的学园街因为水管紧急维修，学园街去红磡道方向近圣公会圣提摩太小学的慢线现在都是封闭的，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指示。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较早前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虽然清一场，但东隧港岛入口交通现在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嘉华国际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太子道西桥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龙尾在芜湖街。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在永德里广场。最后再提提揸车的朋友啦，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天雨路滑，请你特别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 Kitty， 每日朝早六点，我会打开窗吸一啖新鲜空气，再饮杯咖啡，呢啲已经变成我嘅习惯。 我是阿 O， 每朝六点，我已经换好衫，睇埋新闻，呢啲都系我嘅习惯。 每朝六点到十点， 无论你习惯做乜嘢，都有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是 Kitty 崔洁彤， 我是阿 O， 我哋是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儿童接种了疫苗，我哋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由香港电台、香港警务处联合制作《防骗攻略》。 我是中商电信的职员，你的内地手机号码涉及违规操作。 吓，我冇喎。 我而家就将电话转拨去中国公安部，请你配合调查。 我点会洗黑钱啊？ 咁你系咪叫陈英？2002年喺广州出世，而家喺香城大学留紧学。中国身份证号码最后四个数字系8075啊？ 系啊。 咁即系我哋嘅搜证冇错啦。你好好配合调查，只要你冇做过，我哋一定会还你清白噶。 好，明白明白。 你而家要先交40万人民币保证金去呢个户口做资产审查，否则我哋会联络香港警方押解你翻广州。 吓，我边有咁多钱啊？ 咁你问你阿爸妈攞啦，但你要记住啊，你千祈唔可以向任何人透露案情啊。陈英，保证金我哋收到啦，但你涉及嘅黑钱金额太大，我哋需要进一步调查。 喂，我真系冇做过，唔好拉我啊！ 咁你而家立即将你手机通讯软件嘅账户同埋密码话俾我知，然后熄咗手机，搬嚟而家嘅住所。喺我哋完成调查之前，唔可以出现，知唔知？ 得，我去酒店住先。 蠢仔，而家我哋可以假扮你俾人绑架，叫你屋企人俾赎金啦！ 阿妈，救命啊！我俾人绑架，我好惊啊！快啲救我！ 老公，阿仔香港出咗事啊！ 警察公共关系科督察严志刚， 即使骗徒可以讲得出你的个人资料，传送他的执法人员证件，又或者是有你近照的拘捕令都好，这样做是不可以证实他真正的身份的。因为骗徒可以透过公开的途径、保安的漏洞，或者是透过不法的手段去获取你的个人资料。而真正的執法人員在調查案件的時候，是不會透過電話要求你提供銀行帳戶和密碼，又或者要求大家墊支保證金來做資產審查的。所以大家要記住，千萬不要隨便向陌生人透露你的個人資料，也不要隨便登入來歷不明的超連結。 有我個人資料就信你，睬你都傻。如果有懷疑，就要即刻致電防騙二二線18222查詢。 有懷疑即刻 李志刚啊，其实他平日冇乜嘢嘅，几好噶。如果你讲错少少嘢咧，佢会笑你，其实都 OK 嘅，佢系想教你啫嘛。你或者劝佢用嗰啲嘢咧，佢20年后先用咧，就话系新嘢。其实佢个人系 OK 噶。 我喺度噶，你可以对住我讲噶。 我咪就系对住你讲咯，系朋友先敢讲噶，所以每个礼拜我都翻嚟同你做节目咯。所以 I love you 咯。 记住听实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文庄、阿土， 美年康康。 我覺得而家咧，大家食嘢咧，即係越嚟越嘴刁啊！ 講究 食某食乜嘢咧，都覺得啊，我要最靚最正嗰樣嘢先擺落口嘅。譬如而家咧，其實香港賣生果呢樣嘢係越嚟越貴啊！我試過簡簡單單，可能咧買少少嗰啲普通生果，都可能買成100元以上。 我自己就知道，因為咧我係好中意食生果嘅，我都話落。自從有咗波子提子之後咧，呢、這個世界冇普通提子 嘅，又真係、哦， 全部啲人全線賣曬波子提子。 但你其實波子提子嘅對上一季嗰陣時買咩？ 香印 係好貴噶嘛，所以你覺得波子提子好似抵好多添啊！但你計翻你以前細個食嗰啲提子，有核啊，又青色啊，又紫色啊嗰啲咧，你冇所謂 嗰啲咯，即係冇咁大粒嗰啲咧，你冇所謂少咗好多。 而家你食提子咧有核咧，你淨覺得有冇搞錯？咩嚟嘅？ 西瓜都唔可以有核啦， 好奄尖啊！你唔覺得而家啲人？ 又唔係奄尖咩？而係我哋試過靚嘢，我哋翻唔到轉頭啊！ 哦，都 係，因為咧我就唔食榴蓮啦，但我有啲 friend 咧係食榴蓮噶嘛，佢話而家啲榴蓮咧嗰啲質素咧高到咧，淨係好犀利啊！ 仲有好多種類， 好多種類啊！同埋咧係即係因為咧佢因為驚你唔買啊，所以好多買榴蓮嘅咧都即刻現場劈開俾你睇試啊！ 正嘢嚟 㗎，正嘢嚟㗎！ 荔枝都係啊，荔枝多咗好多種類啊， 同埋。而家即係好多朋友都會買荔枝啊嘛，呢個時間當做咁樣啦。最近有位朋友咧就喺網上面就話啦，就自己咧去到荃灣嘅生果檔買荔枝，買2磅荔枝，咁啊同人講話， 我唔要嗰啲咧框啊，即係嗰啲葉啊框啊，全部唔要，你淨係幫我剝啲荔枝出嚟俾我啦。 唔可以嘅喎，係 啦，跟住佢就話誒嗰陣佢唔得咯，你要買就一定要要齊。 因為佢係成抽俾你噶嘛。 咁佢咧就翻去買完之後啦，就翻去就話啦，咁搞出嚟睇下，我買兩磅啊，誒嗰啲葉啊，嗰啲草嗰啲框啊幾多啊？即係得57粒荔枝喺度咋？ 有冇講剩翻幾多磅啊？ 咁佢就冇講，佢冇講。 咁即係其實嗰陣冇呃佢稱囉。咁同埋我不嬲買荔枝呢都係有連埋啲葉啊框，代表嗰個荔枝係 新 鮮㗎嘛。 因為如果佢即係可能散裝嗰啲，可能係甩出嚟。 甩出嚟。 其實佢都有得賣。 其實可以買甩出嚟嗰啲㗎。 可以買甩出嚟嗰啲㗎。 咁我唔知佢而家就揀我要買呢啲，但係你搣翻。 唔係，其實即係咧，消費者梗係想自己著數曬啦。但係你諗下，人哋都要做生意㗎嘛。 嗱，而家賣生果咧，我覺得同以前有啲唔同。即係以前咧，譬如去探人哋啦，去人哋屋企咧，就去樓下生果档求其买啲生果就 O K 啦，而家咧就好似好讲究嘅，啊我特登要去咩 九龙城， 要咩靓嘅超市啊， 同埋而家有晒包装，我唔系好中意，我唔中意咧两个肚突然间整个盒咁样咧，做咩啫？ 我试过朋友嚟屋企咧，特登就话懒靓咁就去啲贵价超级市场买一盒嘅。士多啤梨，跟住嚟到好開心咁樣咧，一突然買俾你食，好貴，即係佢冇講到好貴，一突然請你食嘅呢個好好矜貴咁樣咧，嚟到嘅時候咧，一食成之後，大家都發覺你眼望我眼，唔好食嘅呢個荔枝，跟住即係唔好食喎個士多啤梨，跟住連買個都話有冇搞錯啊？我俾咁多錢買真係唔好食嘅， 所以真係要睇真啊，同埋要學識咯，即係有啲信譽好啲嘅商户就應該要去嗰度買。 都係，我都會去啲熟嘅朋友嗰度買嘅。 不過我都係嗰一隻咧，我覺得街市好啲。即系街市，起码佢嗰个售价唔系咁天价啊嘛。 同埋我中意嗰种人情味。 人情味啊，系啊，你同埋我都有啦。I love you。I guess Peter Pan was right, growing up's a waste of time, so I think I'll fly away, set a course for brighter days, find the second star I'm soaring, then straight on to the morning, I know that I'll be fine, 'cause I knowPeter Pan was right. Just a lost boy in a small town. I'm the same kid, but I'm grown now. Trying to make it out, but I don't know how. Wish that I was young, what have I become? Now it's late night and I'm at home. So I make friends with my shadow. And I play him all the sad, sad songs. And we don't talk, but he sings along like, ooh, fairy tales are not.Truth, what am I supposed to do? I guess Peter Pan was right. Growing up's a waste of time. So I think I'll fly away. Set a course for brighter days. Find the second star I'm soaring. Then straight on to the morning. I know that I'll be fine. 'Cause I know Peter Pan was right.Days feel like a blur now. Still feel 18, but I'm burnt out. So daydream what I could be if I turn back time to a storyline where my mom read me a tale where a couple kids, one girl and a sailor met a boy in green. I thought it'd be me, but I guess that dream wasn't meant to be. Like, ooh, fairy tales are not the truth.What am I supposed to do? I guess Peter Pan was right. Growing up's a waste of time. So I think I'll fly away. Set a course for brighter days. Find the second star I'm soaring. And then straight on to the morning. I know that I'll be fine. 'Cause I know Peter Pan was right.Sky's always better than my life right now in the place I am so for last time I guess Peter Pan I guess Peter Pan was right growing up's a waste of timeSo I think I'll fly away, set a course for brighter days, find the second star I'm soaring, then straight on to the morning, I know that I'll be fine, 'cause I know Peter Pan was right. Anson Zebra 的新歌 Peter Pan was right. 可能是他，可能是你。七百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我呢是住在油麻地果栏附近的，每逢夜晚啊，都有好多搬运工人咧喺度搬生果嘅。基本上，如果要揸车夜晚过果栏咧，都一定要慢车，避开嗰啲搬运工人嘅。每日24小时啊，只是夜晚至通宵才有人搬货，其余的时间都很畅通的。而且呢，因为住近果栏啊，所以我有好多正嘢靓生果买噶。 喂喂喂，靓姐靓姐， hey， 又系你啊！ 系啊系啊， 新嘅日本生果全部今朝开箱，又靓又平又正又新鲜，好似你咁样啊，系正啊！ 我知靓啊，真系几靓嘅。不过咧，而家啲生果咧真系好鬼贵啊！ 冇办法啦，日本日海系咁样噶啦，啲包装系特别靓噶嘛。喂，一系呢啲啦，美国货，美国波子提子。平啲，但又大粒，又够爽，又够甜嘅。 哦，我知道我知道。咁但系除咗呢啲咁大粒嘅波子提子咧，有冇啲正常提子？ 咩啊？ 即系我嘅意思，冇咁贵嗰啲咧，冇咁贵嗰啲。 冇啊！我呢档啊最正常啊，香印噶啦，咁贵啲嘅又系。 香印我食过啊，好好味啊，不过真系好贵。 系你买多啲咪平啲俾你咯，靓姐。 好啦好啦好啦，你俾两盒我啦吓，俾两磅啦，唔好呃我称啊吓。 喂，你买咁多次，我冇呃过你先，咁耐以嚟。啊、全部只是有傻你嘅啫。 喂，你喺果栏咧，除咗做批发之外咧，啊都做埋零售噶嘛。 系啊， 咁啲生果咧虽然系贵啲，不过咧又真系几鬼靓。 同你一样咁靓啦，靓姐。 喂，阿爸，呢堆榴莲摆边啊？ 喂喂，放入去入边先啦，摆出街牙主唔好啊。 贵噶嘢唔可以周围摆噶。 得啦得啦，摆入边先啦，系。 阿叔啊。吓、啊，呢个你嘅仔嚟嘅， 系啊，系读书唔成啦，搵唔到嘢做，咪嚟果栏帮手啦，一帮自己手啊，系 啊。 早晨啊，靓姐，啊、有咩帮衬啊？ 细佬你好啊，你叫咩名啊？ 我叫阿夫啊。 哇，阿夫啊，郭富城咁、啊，哇，喂，都几靓仔喎。啊，你好似有啲似嗰个阿 Mira 嗰个 Anson Low 啊。 似鬼，唉，黑衣仔嚟嘅，烂身烂世咁 样。咁讲啦，叔。 阿爸，好快瞓啦，好攰啊。 好啊，好啊，好啊。吓、 啊？咁早就返去瞓噶啦， 系啊， 寻日啊搬货，唉，通宵啊嘛。 嗯，咁你早啲返去啦，好唔好啊？你有冇锁匙啊？ 有啊，知道啦，即系 你自己买饭食啦 ，OK。 得得得。 哇，阿叔啊，而家你个仔出身啊，你安乐晒啦。 安乜鬼乐啊？呢一个年代点样安乐啊？社会环境不断咁转变，有阵时生意好，有阵时生意差，有阵时冇货嚟卖，有阵时生果又卖唔晒咁样。唉，见一步行一步啦。喂，靓姐。嗱、啊，我知道你中意食榴莲嘅，呢个金枕头头先啱啱开嘅，呢一边你攞翻屋企啦。 哇，唔好意思，叔好贵啊，金枕头。 唔紧要啦。 哎呀，你做生意点可以咁噶？唔得噶，唔得，我俾翻钱，我俾翻钱。 得唔得？街坊街里呢、這个系当我少少心意。嗱，以后啊，最紧要多啲帮衬就靓啫。 多谢晒叔，咁、哎、我唔客气啦 吓。真系啊。 我怎么可以输？亲密的曼语，叫我不敢共处，不用惊番薯。我的水果也许也可煮煮，今夜不下厨，没坏处。诱惑太大了，引到心也酸，上去吃，但太多心要穿。要是街尽都少了一个圈，请答应再相恋。要吃苦当甜蜜更短，应该怎去选？不吃饱心更乱，士多啤梨啤梨苹果橙，什么 A 餐 B 餐不敢拣，是否比起失恋还凄惨？为了伤情感，士多啤梨啤梨苹果橙，和你试试这种烛光晚餐，幸福比起初恋还简单。我只需敢，士多啤梨啤梨苹果橙，苹果橙士多啤梨点？

咁都输我，咁都输我。 我 Q 错咗，我应该播娃娃合唱团嘅，我播咗嗰、那个。 仲播一个唔知咩版本。 播袁丽尚现场嗰个版本。 直情有啲人投诉，哇！嗰、那个星仔酒店嚟，使乜咁惨啊？咁样。 咁系嘅，真系惨得惨。唔系星仔到最后都好惨噶，喺个卡片入边。 但系你嗰个 拉票团好劲啦，即系啲人话刚刚赢，刚刚胜，刚刚好嘢，今日冠军任啦。 冠军任 冠军人嘛？ 唔系，我想将个冠军同阿罗敏章分享。 哦，咁好啦，多谢你啦。 我哋一齐争冠军啦，好唔好？ 好啦。 你赢啦， 系啊，多谢晒，多谢晒，I love you， 唔好走啊。